箴言第十五章。温和的回答平息愤怒，激昂的言语使人动怒。智慧者的舌广传智慧，愚昧人的口吐露愚昧。上主的眼目处处都在，善人和恶人他都监视。抚慰的言辞有如生命树，刻薄的言语能刺伤人心。愚蠢的人轻视父亲的管教，遵守规劝的为人必精明，在一人家里财产丰富，恶人的收入必遭毁灭。智慧人的唇散播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实不可靠。上主厌恶恶人的祭献，却喜悦正直人的祈祷。上主厌恶恶人的道路，却喜爱追求正义的人。离弃正道的必遭严罚，憎恨规劝的只有死亡。阴府和名誉都明摆在上主面前，何况世人的心怀。轻狂者不爱受人指责，也不愿与智慧人往来。心中愉快使面容焕发，心中悲伤精神即颓丧。明达人的心寻求知识，愚昧人的口饱食荤鱼。心情忧伤的日日困坐愁城，心胸畅快的时时如享喜宴。少有财宝而敬畏上主，胜于富有财宝而诸多烦恼。有情吃蔬菜，胜于无情食肥牛。易怒的人常引起争端，寒忍的人却平息争论。懒惰人的道路有如荆棘篱笆，正直人的行径却是康庄大道。智慧的儿子是父亲的喜乐，只有愚昧人轻视自己的母亲。无知的人以愚昧为乐，明智的人却直道而行。缺乏考虑，计划必要失败，谋事众多，策略方可有成。应对得当，自觉快慰，言语适时，何其舒畅。生命之路使明智人向上，为此他能避免向下的阴府。上主将拆毁骄傲人的房屋，却要坚定寡妇的地界。邪恶的阴谋为上主所憎恶，温良的言语却为他所喜悦。贪求财货的困扰自己的家庭，憎恶馈赠的生活必能安定。义人的心只默思善事，恶人的口只吐露恶语。上主远离恶人，却俯听义人的祈祷。晶莹的目光使人心旷神怡，美好的讯息使人筋骨壮健。喜听有益生命劝诫的人，必得列于智慧人的中间。避免教导的是作践自己，听从规劝的必获得机智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导师，谦卑自下是荣耀的先生。